鼹鼠先生听见屋顶上传来巨大的响动，呱！到了清晨六点，河马大哥打着哈欠出门去门口的池塘里打水，结果他被眼前看到的一切给惊呆了。 呱呱呱呱呱！ 一大群的青蛙把整个池塘塞得满满当当的，它们坐在池塘的荷叶上，有的在池塘的水里面。哇，大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青蛙呢，它们叽叽呱呱的乱叫乱跳着，谁也不明白它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浣熊托托和小伙伴们很快就发现了更可怕的东西，托托喊着， 喂，你们快看，这是什么？ 哎呀，大家很快就发现了，一种黏糊糊的又滑又软的绿色的东西撒得池塘周围到处都是。浣熊爷爷也在家门口的地上发现了一大片。 哎呦，瞧瞧，这儿也有。 鼹鼠先生打开大门，发现像鼻涕一样黏糊糊的东西从门口一直流进了他的房间。 哎呦，这儿也有啊。 河马大哥呀，一出门就在地上跳来跳去的，他是想躲开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太多了，他还是一不小心踩到了脚上。 哎呦，我的天哪，黏糊糊的还痒痒。 鼹鼠先生知道的事情非常多，他拿出放大镜对着地上那些黏糊糊的绿色东西仔细地观察了以后对大家说， 大家要小心，这可能是一种病毒，要是身体上沾上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就有可能会感染病毒。 河马大哥刚才已经站在脚上了，听鼹鼠先生这么一说，河马大哥吓得咚就瘫倒在地上了。这一下啊，开心农场所有的居民都变得很紧张很紧张。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更恐怖的发现，这种绿色的黏糊糊的东西是活的，他们不停地吸食花草的枝叶，然后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感觉就好像把花花草草给吃掉了一样。哪些花儿和哪些草要是被它们吃了，就会变得越来越蔫儿越来越蔫儿，快要死掉了。大家都很紧张很害怕，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我们应该赶走这些青蛙，这种可怕的病毒就是他们带来的。 开心农场的居民们一听都非常赞同， 对对对，赶走他们，赶走青蛙。 大家纷纷从家里拿出了各种武器，棍子棒子锤子铲子，准备把青蛙赶走。突然浣熊托托挡在了大家的面前，他举起双手拦住大家，然后大声喊着， 喂，请大家不要这样做。 松鼠强、狐狸巴鲁和长耳兔巴尼都皱起了眉头。 喂，我说托托，好像来不及了，大家已经开始了。挥舞着手里的东西到处赶那些青蛙，青蛙被大家赶得到处乱窜， 哇哇哇哇， 它们从这儿蹦到那儿，从那儿蹦到这儿，有的蹦上房顶， 有的蹦进人家院子里，他们的脚上也都沾满了绿色的黏糊糊的那种东西。他们这一乱蹦啊，这可不得了，他们把脚上的粘液弄得开心农场每个角落到处都是。哎呀，小伙伴们这一下都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大家围着浣熊托托都对他说， 嘿，托托，快想个办法吧，快想个办法吧。 托托想了想，对着大伙喊， 喂，请大家快停下来，我想到办法了。 大伙一听马上停下来了。 什么办法？嘿，办法在哪里？办法在哪里？ 开心农场的居民们都朝浣熊托托围了过来。浣熊托托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对大伙说，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先待在这儿，不要乱动。 大家一听，这算什么办法？大家都很不满意，人们再一次叽叽咕咕地嚷嚷起来。托托接着说， 你们这样乱赶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的。 听托托这么一说，大家都嘀嘀咕咕地议论起来。 喂，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是啊，现在我们这么一赶，青蛙们把黏糊糊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了。 开心医院的长颈鹿医生也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他问， 托托，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们可以帮助你呀。 托托跟长颈鹿医生要了100双胶皮手套和脚套，他让所有的居民们都穿上手套和脚套。有了手套和脚套的保护，居民们也敢慢慢地接近那些恶心的粘液了。 哎呀，不过真没想到，脚一踩进粘液里就被粘住了。 幸亏大象消防队长带着消防员们来救大家，这才把大家从粘液里给救出来。 托托又跟大象消防队长商量， 队长，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最好能用水冲洗一下。 大象消防队长调来了10管喷水枪，对准地上的粘液，哗哗哗，呲呲喷了起来。 哎呀，不好，沾到水的粘液竟然跳起舞来，我好像活了起来。 幸亏浣熊爷爷带着火把及时赶到了，这才把大象和消防员们都给救出来了。这时候大家惊喜地发现，那些黏糊糊的液体只要遇到火的光和热，就会缩成一团不敢动了。托托这下明白了， 哇，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消灭粘液的办法了。 呱呱呱呱呱呱， 池塘里传来了又一阵的青蛙叫声，这让托托刚才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马上又变差了。 不行不行，我们可不能用火去烧青蛙身上的粘液，这样会把它们烧死的。而且要是火烧着了干燥的房子和草地，很容易引起火灾的。不行不行，这可不是解除粘液危机的最好办法，还是让我再来仔细想一想吧。 托托又开始想新的办法，这时候居民们都着急地埋怨起来。 哎呀，托托，你可真磨蹭啊。 可托托却坚定地说， 不行，真的不行，青蛙也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为了能够解除开心农场的危机就把他们的生命牺牲掉， 那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我必须想新的办法。 这时候，鼹鼠先生抱着一本书，叮铃咣啷地跑了过来。 哎，托托，我找到消灭这些粘液的办法啦！快看， 他打开书，仔细地跟托托讲。原来这些粘液是海里的一种水母，因为被污染的河水流到了大海里，那些脏水污染了海水，所以让这些水母发生了变异。它们悄悄地潜伏在了河流和海洋交汇的地方，又被青蛙们带到了开心农场。原来它们是水母，不是病毒。河马大哥紧张地问， 那我是不是踩在上面也不会死了？ 鼹鼠先生肯定地回答，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就这样，在浣熊爷爷火把的帮助下，在鼹鼠先生的指导下，大家用池塘里大大的荷叶把被污染的水母包裹好，扔进了盛满水的消防车里。消防车开响了它的汽笛声，呜呜呜呜呜，开向大海，把这些生病的水母们送回家去了。这一下，浣熊爷爷和鼹鼠先生高兴的都跳了起来。 哎，太棒了，太棒了！ 小青蛙们的身上也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了。为了报答开心农场的居民们，他们采来了很多的莲蓬送给大家。这时候，大象队长说， 嘿，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感谢另外一位好朋友，是他叫我带着水枪来帮助你们的。 浣熊爷爷也站出来说， 对对对，是这位朋友让我点着火把试试赶走那些粘液的。 鼹鼠先生推了推眼镜说， 哎，对对对，也是他让我去查资料，我才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松鼠强、狐狸巴鲁和长耳兔巴尼这时候都开心地叫了起来， 对对对，是托托，是浣熊托托。 大家都想感谢浣熊托托，可是大家找啊找啊，怎么到处都找不着托托的身影啊？托托刚做了一件好事，跑到哪儿去了？原来呀，托托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水母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河水被污染了。托托决定要解决河水污染的事情，所以他就追寻着青蛙们的踪迹，去寻找被污染的水源了。希望托托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加油！ 哎哎哎，好像我要迟到了。 唐耳朵，为什么每天早上你要去上学的时候都是这么手忙脚乱的？ 因为上学太早了呀。 可是其他的小朋友也是这个时间上学呀。 也是啊。 我想到了，为什么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为什么每一天晚上你的书包都是乱七八糟，铅笔在桌子上，橡皮在椅子底下，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到处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 那你说该怎么办？挂脖子上吗？ 我想到了。 嗯， 也许你可以每天晚上把书包里该装的东西都装好，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拎起书包就可以出门了。 哦，好办法 啊！希望从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吧。 谢谢你。 谢谢我 帮我准备。 我说的是你自己准备。哎呀， 他 好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长到3岁的时候，他看到别的小朋友骑自行车就特别的羡慕，他对爸爸说， 爸爸，我也要骑车。 爸爸说，哦，等你长大了就给你买啊。晚上回到家上厕所之后，突然发现没手纸了，爸爸就对着客厅里边的呱呱大声地喊着， 嘿嘿，宝贝儿宝贝儿，来给爸爸拿卷手纸来啊，拿到这儿来。 没想到呱呱马上回答爸爸说， 等我长大了就给你拿。 上学的路上，妈妈帮着呱呱背书包，呱呱呢捧着一本书边走路边看。他们沿着商铺的门往前走，妈妈觉得呱呱这样边走路边看书的习惯可不好，于是呢就脸儿朝着他回头给他讲道理。妈妈说，捧在手上的书啊晃呀晃的，和你眼睛的距离呀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容易使眼睛近视。还有啊，走路的时候眼睛不看着前边就非常容易，哎哎哎呦。危险两个字还没说出口，呱呱的妈妈就咚的一下撞在了一家商铺门前的广告牌上。这个时候呱呱一副想笑不敢笑的表情，他对妈妈总结说， 本来是想提醒你的，可是你一直说个没完，我也插不上嘴。 呱呱家买了新车，他的爸爸在车后边贴了一个壁虎车标。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壁虎少了尾巴，没办法就换了个新的。可是第二天呢，这个壁虎的尾巴又不见了，又换又消失了。连夜蹲守，爸爸终于找到了元凶，原来他就是自己家的儿子呱呱。爸爸问他，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壁虎的尾巴老是丢？呱呱是这样婶回答爸爸的， 想看看壁虎尾巴断了是不是能长出来，结果真的长出来了，挺神奇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宣武回民幼儿园的康润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青蛙做操。 公鸡高声叫，青蛙来做操，不会踢腿不会弯腰，只会往前跳，只会往前跳，滚滚。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青蛙做操。公鸡高声叫，青蛙来做操，不会踢腿不会弯腰，只会往前跳，只会往前跳， 呱呱。